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37集，破晓。人脚杂乱地踩在灌木丛，那犬似是嗅着了什么味，拱着枝叶跑了跑。沈泽川被浇了一脖子的泥土，他上下都不行，只能僵持着动作。萧迟也更难受，这姿势让他缓也缓不了，时刻都抵在一片紧致细腻里。身上骑着的根本不是个人，而是团云，湿雾雾的蒙着他，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他背着氛围山洞，太久没有疏解过的地方昂扬不下，硬得他只想立刻冲场冷水澡。雨珠溅湿了头发，萧迟也在这漫长的对峙中终于恢复些许力气，他手指微动，麻痹感正在缓慢地退去。头上的人终于走远了，沈泽川紧绷的身体却没有放松下来，他们相抵在这险境一隅，变成了另一种关乎安危的处境。萧迟也镇定的没有挪开目光，他不能移开目光，他只要有半分避闪，就像是对沈泽川真的有了什么。 你压得太紧了， 萧迟也若无其事地说道。沈泽川没回话，萧迟也头一回知道骑虎难下四个字怎么念，他想仰头喘息，但他没这么干，因为这样做就像是个急不可耐的流氓。他发誓他没有任何意思，只是离得太近了，这细腻的触感和特有的味道让他本能地被蛊惑，身体遵从了兽欲的冲动。萧迟也觉察到沈泽川顺着他胸口滑了下去，在沈泽川离开的那一刻，他才如释重负地轻轻吐出口气。岂料这口气还没有吐完，衣领一紧，人已经起来了，蹭着青苔被猛地摔进溪水里。萧迟也落水时反手扣住沈泽川的手腕，跟着抬脚勾倒沈泽川，在人也摔进来时翻过身，把沈泽川手腕高抬，重重地压在了身下。萧迟也强硬地不许沈泽川动。 风月事风月了，动手多没意思。 沈泽川被扣住的双手十指微张，他的发冲散在水里，只能略仰着下巴喘息。他唇角微扯， 霸王硬上弓可不是个好选择。 我没那意思。 萧迟也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咬碎了。沈泽川用膝头抵着他，眼神意味深长。萧迟也眉间透着隐忍，他垂头晃了晃湿漉漉的发。水珠溅了沈泽川一脸，不等沈泽川反应，他已经探手狠狠搓了把沈泽川后颈，硬是把心心念念的那点泥搓没了，然后给沈泽川把衣领系了个死。萧迟也松开箍着沈泽川的手，从他身上退下去。 雨夜湿寒，保重身体。 说罢也不让沈泽川回话，一头闷进了水里。再抬起来时水珠滑淌，人已经差不多平复了。萧迟也撩了把水，眼神锐利，握起刀。 天快亮了，走吧。 几雷眼见天将要亮了，人却迟迟没有找到，不禁越发焦躁。乔天涯剥开死尸的衣领，却没有找到任何痕迹。乔天涯蹲身思索， 这一批人是萧二的，他在曲都一举一动都逃不开眼目，何时养了这样厉害的死尸？ 此刻找到他才是重中之重。八大营应该已经控制了去都各大城门，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 几雷望向西北去都的方向，乔天涯看着几雷手不离刀，觉得他的焦躁 绝不仅仅是因为萧二和楚王没有找到，倒像是还有别的原因。乔天涯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纪雷。 萧二是保命令牌，今夜却还混入了其他杀手，大人可有什么头绪？ 萧家得罪的人不少，有人想要浑水摸鱼，我怎么知道是谁？ 纪雷突然盯向乔天涯，乔天涯自然而然地摊手。 眼下萧二找不到，大人，他必定是有备而来，才会溜了咱们一夜。如今天快亮了，我们被他耍得团团转，倒像是中计了。 中计？ 他以身涉险，恐怕是为了拖延时间。 乔天涯站起身，眺望远处的草场。 我猜他有援兵。 四方兵马未动，他哪儿来的援兵？ 乔天涯没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道。西谷湾策马回都，入城门时觉得四下安静，他心中疑虑顿起，在马上拔刀问副将：去都今夜可有异响？副将来牵马，见他神色紧张： 不曾，一切如常。 召集人手，除了严守各个城门的，剩余全部随我去为首王宫。 是。 说罢打马向王宫。他妻儿还在王宫，今夜不过，太后是绝计不会让他见到妻儿的，所以豁出了命，他也要确保太后安然无恙。副将去调遣人手，带着巡防队，却遇着了一群醉醺醺的禁军。八大营素来看不起禁军，连马也不下，挥鞭打骂道： 滚开！ 禁军都指挥同知是个面带刀疤的汉子，挨了下鞭，反倒笑嘻嘻的在马蹄下打滚。 同在卫所编制，老子品阶比你高些，你做什么打我？你怎么敢打我？ 哼，下三滥的黄粱虫，滚开，勿要耽误八大营要务。 哼，要务？今夜禁军大爷就是你要舔的药物。 副将冷笑。这汉子一咕噜起身，对副将狰狞一笑。他话音才落，那醉态百出的禁军齐声拔刀。副将受惊勒马，背后一列人已经被抹了脖子。副将厉声斥道： 你们反了八大营！ 面前刀光一闪，他当即栽下马背，血流了一地。汉子踢开副将的脑袋，在副将的胸口擦干净刀。 做你妈的白日梦！变天了，也该让老子禁军上头去撒尿了。 天际隐隐泛出白线，马上就要日出了。乔天涯紧着时间喝水，把水囊顺手抛给后边人，擦了嘴， 继续搜。 然而他走了几步，脑子里某根线轻轻一拨，又忽然转过头，把背后的下属们细细打量一遍。楚王藏在哪儿？他逃不出去，那为什么就是找不到？因为他们一夜都在追着楚王，然而楚王可能已经变成了锦衣卫。乔天涯当即下令： 核查腰牌，今夜在当的每个人都要对着脸查，现在就查。 锦衣卫们摘掉腰牌，一律递呈给镇抚对脸查。镇抚点一牌扫一人，他本着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一直查到了最末尾。镇抚抬眸如鹰一般的盯着对方： 腰牌，你的腰牌交出来。 对方把自己的腰牌推进了托盘里，边上紧靠着他的锦衣卫突然开始发抖，垂着头不肯抬手。镇抚像是没察觉，用笔在册子上勾了勾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